今天要讲执着，在佛教界里，我们通常都会讲放下，放下。但是，假如说我们都搞不懂到底我们要放下什么东西，那我们就不晓得怎么样放下。然后，我们的放下呢，不是放下，而是压抑，而是逃避。所以，我们要懂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放下两个字是很容易讲，老公死放下，生意失败放下，到底放下了什么？假如说一个人死去了，你放下的不是那个人，那人已经不在，你放下了什么东西？简单讲，我们要放下的就是那个执着，而不是那个东西。而这执着呢，是在心中。怎么了解的就是这个。要放下之前呢，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有这个心想要放下。假如不想放下的话，是不可能的。这就在这一个正知里面的第一个部分，就是舍。这个舍字，有这个意志，这个心要舍，这样子才有可能。假如心不想舍的话，不想放下的话，那一说那个执着很强，然后因为你没有想要放下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他就会执着下去。好，我们要放下的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执着。在经典里面有提到四种。好，第一种呢，巴利文叫做伽玛，执着伽玛。伽玛不是那伽玛的伽玛，伽玛。伽玛就是可以翻译成为感官的享受，执着享受。我们有没有执着享受呢？在这边的享受呢，不是只说那些很强的那种享受才算是享受啊，不是说那种很刺激的东西才算，不是说要享受看电视机啊，去 holiday 啊，去游玩啊，那种享受不只是那一种，就是我们听看嗅，以任何的这个五根来触到任何东西也好，所带来的爽，那就是享受。假如我们喜欢看一个东西一个人，那个也是一种享受。假如我们一直喜欢看，一直喜欢听，一直喜欢嗅某个东西的话，那个也是一种执着了。当一个人执着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他不是执着他，他是执着能够看到他，听到他讲话，摸到他，可能甚至嗅到他。然后假如说这个人不在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失去什么呢？就是失去这一些。假如说一个亲人死去过后，没有得到看那个真人，但是还是希望说也能够看到他的像，所以就拿着照片来看。我听说过一个故事，在英国的一个印度人，在20多岁，他已经做了工，然后有一天车祸死去了，他妈妈就很伤心，然后不能够放下。他当时的他的这个的应付方式呢，就是一直要得到那种以前可以做到的东西，就比如说当他的孩子要回来的时候呢，通常都会打个电话回来，他说我要回来的哦，比如说回来吃还是什么。说妈妈呢，就是有时候就会提起电话，然后看着墙壁的他孩子的照片，这样子跟他讲话。孩子不在了，他就这样就拿起电话这样子讲话咯。就是那么样的执着。真可怜的，当我们执着很强的时候，在今天的那个什么得不到我们所要的东西，得不到我们要的东西，假如说我们希望得到，然后又得不到，那这就是一种苦嘛。所以它不是说因为我们失去这个东西，是因为我们要一个得不到的东西，所以那个才苦。事情的发生只是事情的发生而已，但是我们的执着制造这个苦给我们。虽然我们以为说享受是很好吗？这么讲是苦呢？ 没有讲享受是苦，这边是指那个执着本身。假如说睡在一个很舒服的床上，那只是睡在很舒服的床上，有的看很美的风景，那只是看，它本身没有使你感到辛苦。但是当我们执着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苦了。假如说床睡得很爽，我们那时候就有一种执着，可能以为说睡在这床上应该很爽，可能总有一天也许睡在这床上又感到不爽，可能有其他的事情发生，那也许我们就觉得很奇怪，哎，怎么这样子的，应该睡得很爽的嘛。或者可能一天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有些人啊，因为在家里睡的是很舒服的床，很厚的，来到这边，哎呀，这样薄不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呢，班长的姐姐也来这边参加一个课程。去到那个宿舍那边的时候，那个疗房那边的时候，她问：“哎 ，where's the mattress 啊？”她讲，然后就看到说这么薄不了，她提起来，哈 ，this is the mattress 啊。对他讲，那这个那里算？带他来的那一个人呢，他其实他也睡得很不习惯。他讲躺下去就不可以动了，动的话身体就很痛了，所以就躺下去不可以动到明天。可能习惯了哦。假如说那时候还是很执着的话，睡得更惨，不只是身体的痛，对不对？然后讲，哎呦，怎么这边这样子的？早知道我带我的床来，可不可以下去啊？租一间 hotel 啊，明天晚上下去，然后明天上来，然后就会睡得很辛苦。不然的话就只是这样子。假如说习惯是睡硬板的，你要有的要睡这样的地方，哎，很好啊，在缅甸我去的地方，国外的人他会给一个 mattress， 那缅甸本地人呢，他的床只是有板罢了，只是这样子板而已。国外的人他给你一个床褥这么厚的，那个橡胶的 latex 啊，本地人没有，那边当地人没有，所以对我来讲是很足够，因为我这边也是这样子，但是给一些人呢，可能那个不够，很辛苦。辛苦开始也许是辛苦，有时候我们改变环境，你们来这边也是辛苦啊。但是假如说除了这个辛苦之外，因为那个适应的辛苦呢，你同时有这个执着要爽的话呢，要同时好像以前这样的爽啊，你就会更加的辛苦，对不对啊？辛苦了更多倍。接下来的一个执着就是执着想法，你们有执着想法吗？东西应该这样子做的，不应该那样子做的。以前有人会认为说疗房那边那个内衣不可以掉在外面啊，可能之前以前有来过人啊，他们看到诶，哇，有这样子的 law， 内衣不可以掉在外面。那有些人会认为说内衣就是内衣罢了吗？不是一件衣服，怎么不可以掉在外面？这样子也可能会执着，或者可能。你们在走路的时候，你可能找一个地方，你这边走上走下，那突然间可能对面又走一个人来，他不要让路，他一直走越靠近来，那时候你怎么办？你还是执着保持不动，你想我不可以输给他，不可以让给他，这样子的话就会打架。在缅甸那边也有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说可能新来的人不懂，他们有两层楼那个禅堂，上面是男的，下面是女的啊。那比丘啊，全部男众在上面，那女众在下面。上面你可以看到说，风扇可以开；下面呢，风扇不可以开。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重男轻女啊？怎么下面风扇不给，上面风扇可以开呢？所以有一天，一个人就问那禅师：“怎么这样子？我开了风扇，有人跟我讲说不可以开。”这边也有人试过，有去过的，他去开风扇，他没有坐下来，就有人家关掉了。这么这样子，我刚刚开完了。过后呢，问了禅师才知道说，上面可以开，下面不可以开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上面开没有事，下面开有事。 因为有些人呢，他不喜欢风扇。缅甸那边有个观点说，秋蝉的时候呢不可以开风扇，开风扇会进风，so 不可以开风扇。那国外的人，尤其是一个他从加拿大来的，加拿大是很冷的地方哈，比起来跟缅甸冷得很多。那去这个地方当然感到很热，讲话这么热，他讲，我想开风扇又不可以开风扇。我师傅问他，热是问题吗？热是问题吗？那也跟他解释了，因为就是有些人认为不要开风扇，也要开风扇，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哈，有时候吵架，在禅堂里面吵架，因为风扇，一个要风扇，一个不要风扇，就为这个吵架。这么男的又可以嘞？男人有一点不一样哦，男人是从火星来的，然后你 不同样。说、so, 他们呢是这样子，假如一个人一直在那边，他要开风扇的话，他不会跟他吵的，即使他不要风扇也好。假如说真的不要风扇的话，他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奇怪，女人不是这样子的哦，她坐下去那个地方就是她的了。男人也是会这样子啊，但是很奇怪，男人对这个东西的执着比较没有这么强啊，所以。在女人方面就问题比较大，会吵起架来，所以越执着就越多问题。这个是我的地方，我是指那个想法的执着呢，是说风扇应该开还是不应该开？对那个加拿大女人说，这样热天气风扇是应该开的，对那缅甸人来讲，禅修是不可以开风扇的，所以两个都执着他们的想法的话，吵架咯。So。这个就是想法的执着，执着想法可以带给我们的痛苦，所以你们在这边禅修也可以观察到的，可能在拿东西吃的时候，也是也可以注意到一些东西，在坐禅的时候可以注意到一些东西，有些人坐禅的时候执着什么，坐下来就不可以动了，禅修是坐下来就不可以动了，这个也是一种执着。有时候痛到脚，痛到很要命了，不可以动，不可以动。这个也是一种执着，所以讲说坐下来不可以动的，哪里来的这个想法？经典里面没有看过。每当我们感到很辛苦的时候，心里面感到很紧的话，你就会肯定有一些执着在那边了。也许你不知道是执着什么东西，但是有了，在那时候你可以查一查一看，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到底我在执着什么东西？现在你可以问你的心，哎，老兄，你在执着什么东西？在这么辛苦？再有一种执着呢，是执着习惯。有些人习惯要走慢慢的，有些人习惯要走快快的。习惯走慢还是走快是一回事。有些人他走的样子呢，他认为说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别人也应该这样走，觉得别人走太快的话，哎，你不对了。也许不是走廊，还有其他的东西，像吃饭的方式啊，讲话的方式啊，那个是执着想法。之前有一个年轻人，他走了，我一直看他走动的时候很快的，嘟嘟嘟嘟嘟，吃饭也不不不，在外面晒衣也嘟嘟嘟嘟嘟，跑走这么快，我看他你要这么赶做什么？啊，晒衣也要赶去晒衣咩？每次看到他就是。走很快的，所以我就叫他慢下来，慢下来。之前我是问他这么走这样快，他讲哦，我习惯了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就这样子习惯了就解决了哦。他没有真的是考虑到为什么走这样快。当然我明白是习惯，但是这个习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？所以有一天我就跟他讲，你要知道的话，你要慢下来。假如说你习惯做某种东西，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习惯做这个东西，你要不去做它，故意不要去做它，那它的原因就变成很明显。假如说你习惯做某样东西，你就是一直随着那习惯去做的话，那你就看不清楚。不是说不可能看到了，只是比较难，所以我叫他慢下来。那时候慢下来的时候，我也跟他讲说，一定是辛苦的， 习惯东西你不做是肯定辛苦的嘛。所以当我这样子跟他讲的时候，他肯定了，哦，说辛苦不要紧，你只要说你要超越这个习惯的话，那你就要去不做它，慢下来，然后观察为什么。所以他就肯这样子做，他就慢不下来。然后过后来跟我讲，他这样子快的行动哦，是因为他有一种感到不安全，好像缺乏安全感。他走快的时候觉得比较安全，慢的时候他有一种恐惧在那边，感到好像不安全。那时候也是他已经差不多要走了，所以我不晓得他能够继续再看到什么东西。但是那时候也是一个开始，他知道说哦，原来就是走快呢，那他是对一个不安全感的反应。可能其他人有不同样的反应，那他的反应呢是走快一点。所以我们有这些习惯呢，都是因为有原因的。假如说你要能够超越他的话，能够放下这个习惯的话，那你要去了解他。那一个好的方式呢，就是故意不要让自己去做那些东西，比如说一些人习惯抽烟。假如说他要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要抽的话，他就要选择先不抽。不只是这样子，你要能够看到你不抽的时候，那个不舒服的感受起来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或者有些人可能他是一直要看电视，还是要一直去购买东西，还是一直要去旅游。他不能够停，他一直做，一直做。他要知道是为什么的话，他就要故意停下来。然后不只是这样子，他要去调查一下是什么事，他要观察自己的心。假如你的觉知力够强的话，很容易看得到；假如你的觉知力不够强的话，你看不到。当然，你的定力也重要。你的定力不强的话，你不能够停下来，因为那个贪嗔痴比你还要强，所以他还是拉你过去。所以，假如说我们的这个五根这个底啊，打得比较好的话，要去了解这些东西就会比较容易。假如这个底打得不好的话，很难去了解的，因为那个贪嗔痴比我们的修行还要强。好，除了这个执着习惯之外呢，也有执着，你可以讲是我见，执着我见。刚才有讲到那个说，哦，我的地方，哦。我走路的时候，这是我的地方。我走了这个路，这个就是我的。我一注意到哦，你们在这边，某些人都会坐某些地方的啊。你是坐那一边的啊，你是那一边的。刚来不久了，已经有一个定位了。啊，对，这个地方的。可能明天来的时候，诶，别人坐在那边，也许很可能你有一种不舒服的感受。诶，有人坐在我的地方，你买的。即使我们买的东西也不是我们的，买的东西只是普通上讲说是那个是我的，当然，但是这个东西也是暂时性的东西，暂时呢它是你可以拥有，但是你不能永远都有这个东西，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有些人在有一种我执或者我见的就是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是我。主要是这身体就是我的。也许你还年轻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还可以好好的，没有什么病。嗯，你要动可以动，你要走可以走，你要看也可以看，听也可以听。哦，可能你也样子也还好看，因为你还年轻。但是假如说你执着这个的话，总有一天你会很痛苦的。哎呀，惨了，有皱纹了。啊，哎呀，惨了，听不到了。哎呀，惨了，有肚腩，哎呀，惨了，有这个病，惨了，惨了。但是，假如说你知道这个身体不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认为说这个身体不是你的话，会不会比较轻松？哦，你就会知道说，诶，就是哦，诶，有皱纹哦，嗯，不错哦，新东西，以前没有的，现在有哦，嗯。或者有一些东西发生了，喂、哎，哦，没有这样子的经历过，好玩，没有试过，也许你会觉得哦，这个东西啊很好玩， 新东西。但是，假如说你执着这个身体的话，你就会很苦。哎呀，惨了，糟糕了。有些女人也是男人，很执着她的外貌，这人很辛苦的。执着外貌不是只说那个人因为他的样子好看，可能也是因为他样子不好看，他认为自己样子不好看，他也是会执着。这个是我，我就是这样子，我就是这样难看，这也是一个执着。你把它当成是你了，你把它当成是你的时候，那种种的问题就会来。哦，我是这样子，别人应该是不会喜欢我的。种种的问题会升起，或者你认为你的脸很好看，哇，这样子的话，我要保持这个，不可以让它不好看。然后有些人会花很多钱，我认识一个女人，她是做那个美容，然后她讲，哦，做这一行啊，很好赚哦，她讲，我肯定是很多人啊，为了他们的外表而出很多钱。我看她的样子好像，你自己也应该有做吧？啊、哦，他讲又又哦，他就跟我解释咯，哈、哦，这边那些打针啊，啊、哦，还有啊，这边有一只鼓啊，这样子放进去的，这个他讲这个是提上来的，哦，哦，然后我讲哦，说是假的啦，我讲出那一句话出来，哦，我看他脸色变，你懂吗？然后我就赶快问他，哦，你花了多少钱？虽然是假的，也是执着的啊，放进去了就是我的了，所以讲假的他不喜欢。哦，他花了马币200多千，不少钱。所以当我们执着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我还是我的的时候，啊，就会有种种的问题，肯定是有他的苦在那边。然后这个四种执着呢，有时候你看到它的关系，你看到一点关系；有时候你看到说，某样东西本来呢，开始呢，只是从那个享受那边开始。比如有些人讲禅修啊，有些人修一种禅法，然后人家讲说，哦，这禅法你坐下来啊，你可以得到很爽的，你的心定下来说，哇，很爽很爽。啊、哦，是啊，OK，那就去试。那可能他做得到，啊、哦。他跟那个方式跟到很好，然后他可以得到心静下来时候很爽，哇，爽哦，静静不要动，所以他就会执着这个爽。接下来呢，他就会执着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想法，禅修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才是禅修，禅修就是为了要得到爽的，这是另外一个执着了哦。然后他的想法是说，哦，禅修呢要得到爽，不爽的话不是禅修。所以，久而久之，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习惯，坐下来就是要得到这个爽，就养成了这个习惯。久而久之，这个习惯一直能够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过后可能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执着，我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禅修者，我可以得到这个东西。所以，可能从一个东西，它会到那个东西去。所以，就是这个。执着，OK，就讲到这边。